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巧辩品第68-4。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来常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因缘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道一切法究竟彼岸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声闻独觉菩萨如来能到彼岸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分析诸法，故极微量，竟不见有少时可得故，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此深般若波罗蜜多包含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少法，若合若散，若有色若无色，若有见若无见，若有对若无对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合非散，无色无见无对，一相所谓无相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一切微妙善法，能发一切智慧辩才，能引一切事出世乐，能达一切甚深法义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理趣坚实，不可动坏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恶魔及魔眷属声闻独觉外道凡智恶友冤仇皆不能坏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一切法自相皆空，诸恶魔等皆不可得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实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，为一切法自相皆空，一切恶缘无能动坏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，应行无常意、苦意、空意、无我意、极静意、远离意，应行苦集灭道慧意，应行苦集灭道智意，应行法类他心之意，应行世俗圣意之意，应行尽无生之意，应行尽所有如所有之意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，应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白言，世尊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深妙理中 义与非义俱不可得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，应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信：诸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，应作是念：我不应行贪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嗔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痴意非意，我不应行邪见意非意，我不应行邪定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乃至一切见趣意非意。所以者何？贪欲嗔恚愚痴邪见邪定乃至一切见趣真如实际，不与诸法为义非义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，应作是念：我不应行色意非义，我不应行受想行识意非义，我不应行眼处乃至意处意非意，我不应行色处乃至法处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眼界乃至意界意非意，我不应行色界乃至法界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眼处乃至意处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地界乃至识界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因缘乃至增上缘意非意，我不应行无明乃至老死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真如乃至不碎界意非意，我不应行苦集灭道圣地意非意，我不应行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意非意，我不应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地喜地乃至法云地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五眼六神通意非意，我不应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意非意，我不应行无妄事法恒诸舍性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意非意，我不应行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意非意，我不应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意非意，我不应行一切智智意非意。哀过善现：如来得无上正等菩提时，求一切法意与非意都不可得。 善行当之。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诸法法性，法住，法定，法而常住。无法与法，为义非义。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离一切义非义之日，常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意趣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故般若波罗蜜多不与诸法为义非义？报告善现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未欲证入，无为法故，不与诸法为义非义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岂不一切贤圣皆以无为为圣意也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一切贤圣无不皆以无为而为圣意。然无为法不与诸法为义为损。善现：譬如虚空真如法界，不与诸法为义为损。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不与诸法为义为损。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不与诸法为义非义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岂不要学无为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能证得一切之智？方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要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能证得一切之智，以不二法而为方便。善现复问：为以不二法得不二法也？佛言：否尔。善现复问：为以二法得不二法也？佛言：否尔。善现白言：若无二法，不以二法，不二法得，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一切之智？报告善现：二不二法俱不可得，是故所得一切之智，不以二法不二法得。然无所得法能得无所得，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之智俱不可得故。第二分数欲品第六十九。二十，据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，为不得诸有情，亦不得彼施舍而为有情，速求证得一切之智。世尊，譬如有人欲与无色无见无对无所依止空中种树，彼甚为难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得有情及彼施舍而为有情，速求证得一切之智，极为难事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，不得有情及彼施舍而为有情，速求证得一切之智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虽不见实有情，亦不见彼施舍，而诸有情欲炽颠倒，直为实有，沉溺生死，受苦无穷，为拔彼故，速求证得一切之智，以巧方便而救度之， 譬如有人良田种树，世人虽富不识此树根茎枝叶瓜果受者，而种树矣，随时灌溉，勤加守护，此树厚实，见得生长，根茎枝叶花果茂盛，众人受用，欲积管。诸菩萨摩萨亦复如是，虽不见有果报有情，而为有情诉求证得一切之智，见此修行，不失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于无量菩提分法，即圆满矣，便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令诸有情受用果报，枝叶花果各得饶矣。善现当知，枝叶饶矣，为诸有情依此菩萨摩诃萨解脱恶趣；其花饶矣，为诸有情依此菩萨获生刹帝利大足，获生婆罗门大足，获生长者大足，获生居士大足，获生四大王众天，乃至获生非想非非想出天。其果饶矣，为此菩萨自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令诸有情获住欲留果，获住依来果，获住不还果，获住阿罗汉果，获住独觉菩提，获住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诸有情勤修善法，以三乘道见次正得三乘涅槃，如是名为果报饶矣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虽作如是大饶一事，而竟不见有时有情得涅槃者，但见妄想众苦即灭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有情即彼施舍，为除灭彼我执颠倒，诉求证得一切之智，有始因缘极为难事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当知如佛，所以者何？以诸菩萨摩诃萨故，便能永断一切地狱旁生鬼界，亦能永断一切无暇贫穷下贱三界众苦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应知如佛。世间若无诸菩萨众，便无三世一切如来，亦无独觉及声闻众，亦无永断一切地狱旁生鬼界，及于无暇贫穷下贱三界苦时。是故善现，汝言菩萨摩诃萨众犹如佛者，实如所说。复次善现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众即是如来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若有此真如施舍如来，即有此真如施舍独觉，亦有此真如施舍声闻，亦有此真如施舍一切贤圣，亦有此真如施舍色受想行识，亦有此真如施舍眼处乃至意处，亦有此真如施舍色处乃至法处， 亦有此真如，是摄眼界乃至意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色界乃至法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眼处乃至意处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地界乃至识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无明乃至老死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苦集灭道圣地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色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无眼六神通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智智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有为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无为界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法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有情，亦有此真如，是摄一切菩萨摩诃萨，如是善现。若如来真如，若独觉真如，若声闻真如，若一切贤圣真如，若色等一切法真如，若一切有情真如，若一切菩萨摩诃萨真如，如是真如，实皆无异。由无异故，说明真如。既已证得一切之智，故名如来。一世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真如，如修学圆满，便能证得一切之智。既已证得一切之智，故名如来。一世因缘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众，即是如来。以一切法、一切有情，皆以真如为定量故，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学一切法真如。若学一切法真如，则与一切法真如得自在。若与一切法真如得自在，则得一切有情根胜劣智。若得一切有情根胜劣智，则能具知一切有情胜解差别。若能具知一切有情胜解差别，则知一切有情自业受果。若知一切有情自业受果，则愿至圆满。若愿至圆满， 则能静修三世妙智。若能静修三世妙智，则能圆满一切之智。若能圆满一切之智，则能悟道行菩萨行。若能悟道行菩萨行，则能常以财施、法施饶已有情。若能常以财施、法施饶已有情，则能如实成熟有情。若能如实成熟有情，则能如实严净佛土。若能如实严净佛土，则能证得一切之智。若能证得一切之智，则能如实转妙法轮。若能如实转妙法轮，则能安立有情与三乘道。若能安立有情与三乘道，则能令有情入无余依般涅盘界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见如是等自利利他无量功德，欲令所发大菩提心坚固不退，应勤精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时即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天人阿素罗等皆应敬礼。佛言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天人阿素罗等皆应敬礼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得即所福。佛告善现：假使充满小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取声闻或独觉地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有情其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，世尊。彼所获福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彼诸有情所获福聚，于汝所问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亦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所以者何？声闻独觉皆依菩萨摩诃萨有，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故有。复次善现：至满小千界，若中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去声闻或独觉地，所获福聚。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去声闻或独觉地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有情其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，世尊。彼所获福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彼诸有情所获福聚，于汝所问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以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之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所以者何？声闻独觉皆依菩萨摩诃萨有，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故有。复次善现：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去声闻或独觉地，所获福聚。假使 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住净观地，于云何？世诸有情，其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彼所获福无量无边。报告善现：彼诸有情所获福聚，于汝所问，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触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一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至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所以者何？声闻独觉，皆依菩萨摩诃萨有，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故有。复次善现，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住净观地，所获福聚。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住种姓地，若第八地，若具见地，若薄地，若离欲地，若一半地，所获福聚。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住独觉地，于云何？世诸有情，其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彼所获福无量无边。报告善现：彼诸有情所获福聚，于汝所问，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触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一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至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所以者何？声闻独觉，皆依菩萨摩诃萨有，非菩萨摩诃萨依诸声闻独觉故有。复次善现，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触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世诸菩萨摩诃萨众所获福聚，于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依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至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复次善现，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世诸菩萨摩诃萨众所获福聚，于行菩提相，依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至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不辞善现，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皆行菩提相，世诸菩萨摩诃萨众所获福聚，与一如来应证等觉所成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乃至百千俱至诺由他分，亦不及一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初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摩诃萨何所思维？佛言：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恒正思维一切之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一切之智以何为性？何所缘？何增上？何形象？何为相？报告善现：一切之智无性为性，无相无因，无所警觉，无生现故。又如所问：一切之智何所缘？何增上？何形象？何为相？者，善现，一切之智无性为所缘，正念为增上，极静为形象，以法界为相。 即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唯但一，唯但一切之智无性为性，为色受想行识亦无性为性，为眼处乃至意处亦无性为性，为色处乃至法处亦无性为性，为眼界乃至意界亦无性为性，为色界乃至法界亦无性为性，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性为性，为眼处乃至意处亦无性为性，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性为性，为地界乃至识界亦无性为性，为因缘乃至增上缘亦无性为性，为无明乃至老死亦无性为性，为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性为性，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性为性，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无性为性，为苦集灭道圣地亦无性为性，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性为性，为次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性为性，为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无性为性，为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亦无性为性，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无性为性，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无性为性，为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无性为性，为五眼六神通亦无性为性，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性为性，为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亦无性为性，为无妄施法蒙诸舍性亦无性为性，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性为性，为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无性为性，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无性为性，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性为性，为有为界亦无性为性，为无为界亦无性为性。报告善现：非但一切智智无性为性，色受想行识亦无性为性，如是乃至有为界无为界亦无性为性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缘一切智智无性为性，色受想行识亦无性为性，如是乃至有为界无为界亦无性为性。佛告善现：一切智智自性无故，若法自性无，此法无性为性，色受想行识亦自性无故，若法自性无，此法无性为性，如是乃至有为界无为界亦自性无故，若法自性无，此法无性为性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缘一切之智自性无，色受想行识亦自性无，如是乃至有为界无为界亦自性无。佛告善现：一切智智无和合自性故，若法无和合自性，此法则以无性为性，色受想行识亦无和合自性故，若法无和合自性，此法则以无性为性，如是乃至有为界无为界亦无和合自性故，若法无和合自性，此法则以无性为性。善现，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 应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，不自善现，一切法皆以空为自性，无相为自性，无愿为自性。善现由是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应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，复次善现，一切法皆以真如为自性，实际为自性，法界为自性。善现由是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应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无性者，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住苦集灭道圣地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菩萨摩诃萨地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五眼六神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空法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，成就何等方便善巧，能行一切智智，成熟有情严净佛陀。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，虽知一切法皆无性为性，而常精勤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虽常精勤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而恒通达一切有情及诸佛土，无不皆以无性为性。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学菩提道而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及菩提道，无不皆以无性为性。如是乃至虽行一切智智，学菩提道而知一切智智及菩提道，无不皆以无性为性。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学菩提道，广说乃至如是修行一切智智，学菩提道，若未成就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 基于无量无边佛法，皆名学菩提道，未得圆满。若学此道，已得圆满，由一刹那相应般若，便能证得一切之智。而时，一切微细烦恼习气相续，皆永不生，名无余断，得名为佛。复以无障清净佛眼，遍观十方三世等法，尚不得无，况当得有？如是善行，诸菩萨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一切法皆无性为性，善行是名菩萨摩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。为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，尚不得无，况当得有？善行是菩萨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于此布施，施者、受者、施物、施果及菩提心，尚不见无，况当见有？如是乃至证得一切之智时，于一切之智若能证者，若所证得，若由此证得，若证得实处，尚不见无，况当见有？所以者何？善信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，诸法皆以无性为性，如是无性非佛所作，非菩萨作，非独觉作，非声闻作，亦非余作，以一切法皆无作者，作者离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岂不诸法，诸法性离？佛告善现：时而诸法，诸法性离。善现复问：若一切法离法性者，云何离法？能知离法若有若无？世尊，有法不应能知无法，无法不应能知有法，有法不应能知有法，无法不应能知无法。世尊，如是一切法皆无知为性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种种显示，为色受想行识若有若无，眼处乃至意处若有若无，色处乃至法处若有若无，眼界乃至意界若有若无，色界乃至法界若有若无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若无，眼处乃至意处若有若无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有若无，地界乃至十界若有若无，因缘乃至增上缘若有若无，无明乃至老死若有若无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有若无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有若无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有若无，苦集灭道圣地若有若无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有若无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有若无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有若无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有若无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有若无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有若无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有若无，五眼六神通若有若无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有若无，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若有若无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若有若无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有若无，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 若有若无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若有若无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有若无，一切智智，若有若无，有为界，无为界，若有若无。佛告善贤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随世俗故，显示诸法若有若无，不随圣意。善贤复问，世俗圣意未有意否？佛告善贤，非意世俗，别有圣意，随者何？世俗真如即是圣意。诸有情类颠倒妄执，于此真如不知不见。诸菩萨摩诃萨为意彼故，随世俗相显示诸法，若有若无，非随圣意。佛此善现，无量有情与运等法，其实有相，或实无相，不达诸法，非有非无。诸菩萨摩诃萨为意彼故，显示运等若有若无，令诸有情因思了达运等诸法，非有非无，非欲令知实有无相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殷勤精进，离有无执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463。